强民族文化自信。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，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枪吴景昭送到了同仁堂，王泽民又坐在黄包车上，催促车夫加快脚步，直奔永生斋而来了。车轮还没有停稳，王泽民就从车上蹦下来了，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后院。猛然间听到陈国清的喊声：“三舅，三舅，三舅醒了！”王泽民跨步迈进了屋，惊喜地高喊着：“三哥，三哥！”三哥，你醒了。王焕章半睁着眼躺在床上，以泪洗面：“ 爸爸，爸爸！” 小宝子甜脆的呼喊声不绝于耳，萦绕心头，他心痛欲裂呀。到了第二天，王焕章不顾劝阻，执意从床上爬起来，思子之心早已经飞回了大邓各庄了。王焕章睁着红肿的眼睛，拽着王泽民的手臂，哽咽着说：“四弟，你别再劝了，你得心死我，我懂。我是想离小宝子近点，再近点。”王泽民自知阻拦不住王焕章的归乡的愿望，叮嘱张锡贵和陈国清备好车马，准备启程。“三哥，我看谁劝都没用了，好，听三哥的，我呀，已叫锡贵、国清他们俩备车去了，咱们这就回大邓各庄。我和俊山陪着三哥去看咱们家的小宝子。”来到了大邓各庄的西河旁，王焕章拼了命似的从马车上跳了下来，步履蹒跚，他哭着喊着：“小宝子，小宝子，爸爸回家看你来了，小宝子，爸爸回来了。”还没走到家门口呢，庄里的男女老少被王焕章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给感动了，纷纷的从自己的家门跑出来，紧随在王焕章的身后，聚集成了一对长长的人流，默默地欢行着，好像在为可爱的小宝子送上最后的一程。王家大院门楼的两扇门大开着，三女儿翠娥红肿着眼睛 搀扶着母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。见到了丈夫，她哭喊着扑了过去。 宝子爹，咱们的小宝子没了，儿子没了，都怪我没看好，把儿子给弄没了，我没脸活着。 接着抱着王焕章哭嚎着他晕了过去。站在身旁的邻居潘婶连忙蹲下了身，左臂托着夫人的肩，右手大拇指掐着他的人中，嫂子嫂子别这样啊，这孩子已经没了。哎呦嫂子，您可别再哭出个好点来，哎呦这都晕了三回了。王焕章蹲在地上抱着夫人，逐渐的冷静下来了。 宝三娘，宝三娘，咱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 你看这么多乡亲都在看着担心着咱们呢，为了小宝子咱们也得活得好好的啊，不哭了，咱们走， 咱们看个宝子去。 来到了村庄西南王家的祖坟的前边，王焕章双手刨着新坟。 小宝子，好儿子，爸爸来了啊，跟爸爸回家，爸爸在什么都不怕。宝子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抱你回家。 王焕章的失子之痛，爱子之情，让围观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，他们低着头掉着眼泪。陈国清把包裹放在了王焕章用手刨出来的深坑里，流着泪。 宝子弟弟啊，这是我三舅从包头给你买回来的大骆驼哦，这还有奶糖奶片哦，还有蒙古草原的故事书都放这儿了啊，你可得吃可得看啊。 大弟弟王振平右手向上拽着王焕章，左手呢抹着眼泪说， 哥哥，你这双手都刨出血来了，哥别这样，咱回家吧哥。 众人都围了过来劝说着， 王正奎的，王正奎的， 节哀吧啊，三嫂子这些日子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，您再这样三嫂就没法活了。掌柜的，王掌柜的。王掌柜被振平、俊山两个弟弟搀扶着站了起来，望着爱子的新坟不舍地说， 宝子你就在这儿陪着老祖宗吧啊，爸爸想你了就过来看你，一定听老祖宗的话。 我的宝贝儿子啊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又是一年春来早，转眼到了五月槐花香的季节了。一天上午，张西贵端着一盆洋槐花，从锦石坊街北头兴冲冲地跑进了永生斋歇庄，他高喊着， 哎，国清啊，国清弟，看哪，刚从树上摘的槐树花，快快快，给王掌柜的熬汤喝。 陈国清接过了张西贵手中的铜盆，师兄，您这要从哪儿弄来的？嘿呦，这回可够我三舅喝上半个月了。张西贵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得意地笑着说，哎呦，我呀，刚去了趟车道沟，那儿啊槐树可多了，有几个小孩正在树上摘槐花呢，站在树下接槐花的两个小姑娘真可爱呀、啊！我说想要点槐花拿回去给病人煮汤喝，嘿，这俩人二话没说把这个铜盆就装得满满的。幸亏啊，我兜里啊装着一包江米条和几块水果糖，嘿，我掏出来都给他们俩了。陈国清端着铜盆来到了书房，高兴地说， 三舅，西贵啊把洋槐花弄来了，马上给您熬汤喝。 王西贵坐在书桌的前面， 正低着头看鲁迅的小说《呐喊》，他放下了书，起身扭头看了看，又探身闻了闻，倒背着手说：“哎呀，好清香的槐花啊，哪位洗归了呀？”陈国清摘着盆里的树叶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师兄说了，只要能治好您的病，每年五月槐花开的时候啊，都给您摘去。”哎，三舅啊，小时候我在老家的时候啊，一到槐树花榆钱开的这个季节呀、啊，嗨，就跟村里的小伙伴们爬到树上，一边摘一边吃，把吃剩下的带回家去。我妈呢，还给我蒸榆钱吃呢。哎，用玉米面拌上榆钱，在锅里煮。吃的时候呢，放点酱油啊、香油啊、大蒜呢、啊，嘿，可香呢。王焕章饶有兴趣的听着陈国清的描述，直了直身子，双臂用力的向上举着，放松着身心。 哎呀，是啊，大邓各庄满街都是老槐树啊。到了这个季节，槐树开花了，树上白花花的，不吃套的还以为下雪了呢。那槐树花香的呀，呵，那全庄啊都成了香雪海了。 顿了一下，他皱了皱眉，哎，我得的是心病啊，跟西贵说别再摘了。三舅，您没听说吗？偏方治大病。再说了，咱这儿啊，就是槐树多，没事儿。陈国清说完，端着铜盆，转身走出了书房。哎呦，您呢？快看鲁迅吧。过一会儿啊，我就把这个槐花汤给您端来。这个时候，张西贵快步走进了书房，高声喊着：“王掌柜的，虽远的刘苍岩先生来了。”王焕章眼望着窗外，急切地说：“哟，苍岩兄来了，人呢？”张西贵说：“他带着两个女儿来的，正在前堂那儿候着呢。”王焕章两眼放着光，跨步奔向了前堂。 太好了，我的干女儿来了。 来到了前堂，他伸着双臂向刘苍岩扑去了。 苍岩兄啊，好久不见呐，一向可好啊。 刘苍岩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拥抱着王焕章。焕章弟啊，好好好好，哎呀，真是想念呐。王焕章松开了刘苍岩，看着他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仁兄啊，你可是有点发福了。”刘苍岩拍着王焕章的肩膀说：“ 你，你可比前两年瘦了不少啊。仁弟，你也是快奔五十的人了，别太累了，保重身体啊。” 说着他拍着自己的肚子说：“ 只胖了几斤。火车通了，我出来的时候倒少了。一来呢，老母在不远行，而来呢，在绥远商会当差，把我给拴住了。” 刘苍岩转过了身，招呼站在八仙桌旁边的两个女儿：“ 那什么，大兰的小慧啊，过来，快快快，见你干爹。” 两个女儿腼腆地走了过来，低着头，双臂弯在胸前，低声说：“干爹。”王焕章疼爱的搂着两个干女儿的肩膀，开心地笑着：“ 哟，好好好，哎呦，好闺女啊，你看啊，都长成了漂亮大姑娘了。走走走啊，咱们的后院书房先吃点糕点，等到了中午啊，干爹带你们俩到老北京饭庄吃烤鸭去。” 刘苍岩的两个女儿是双胞胎，春天出生的，大女儿叫春兰，二女儿叫春慧。王焕章每次去绥远必去刘苍岩家探望，大兰小慧那常常是被奶奶搂在怀里撒娇嬉戏，活泼可爱。王焕章呢，开始也认不出来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，经常叫错了名字。 后来逐渐的熟悉了，只要这俩人张嘴这么一说话，他立刻就能认出谁是大蓝，谁是小慧。刘苍眼看王焕章如此喜欢这双女儿，就叫他们俩呢认了干爹。没想到这两个干女儿从天而降，喜出意外啊，王焕章也真是乐坏了。大蓝坐在书房墙柜前的长凳子上，吃的稻香村五仁酥糕。干爹，我和小慧一直想您呢，这回我爸来这儿不愿还带我们呢，说什么都不行，后来我奶奶说他，这才带我们俩来的，奶奶为您好呢。嘿呦，真是的，三兄啊，你若是光自己来啊，那我可饶不了您了啊。说完了，王焕章开怀大笑，走到了墙柜的前边，把唐家大女婿刚从通州带来的大顺斋的糖火烧拿过来说，哎，闺女，你俩看这大顺斋的糖火烧，我以前给你们带去过，但是啊，在路上的时间长就有点发硬了，哎，你们俩尝尝刚买来的，这又软又酥，嘿嘿，这可香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一人吃一块，哎，有点肚子啊，咱们吃大餐。王焕章坐在刘苍岩的对面说，三兄啊，老母亲还好吧？刘苍岩喝着茶说，老妈的身子骨啊还算硬了，说起话来底气也挺足的，就是经常犯糊涂啊，刚吃完了炖肉再问他，愣说没给他吃，眼前的事情都记不住了，哎，可是以前的事那都记着呢，尤其是老家呀，苍岩山的那些事，哎，他记得可清楚了。王焕章站起了身，走到了大蓝和小慧的身边，抚摸着小慧的头说，我跟你爸在这儿说会儿话啊，你们俩跟着大哥在外面瞧瞧去，附近呢有妙应寺，还有西四牌楼，可热闹了。王焕章说着扭头冲正在倒茶的陈国清说，国清啊，这边的事先放放，叫着西贵带着两个妹妹到妙应寺和西四牌楼那边转转，然后啊，直接到老北京饭庄把桌订上，看他们俩呀爱吃什么啊，可劲儿的点吧。好嘞，三舅，您就请好呗。陈国清大声的答应着，带着大蓝和小慧走出了书房，又到前堂喊来了张西贵，一起从永生斋斜庄出来，顺着锦石坊街往北向妙应寺走去了。还没到锦石坊街的北口，陈国清手指着左前方喊起来了，两位妹妹，你们俩顺着我的手往前看，哎，那就是妙应寺的白塔了。两个姐妹顺着陈国清的手看去，高耸入云的白塔就在眼前。小慧仰着脸惊呼起来，哟，太高了，燕子都飞不上去吧？哎，草原上的雄鹰能飞到天上去吗？张西贵也仰着脸用手指着高飞的燕子说，你们俩快看，那不就是燕子吗？他们已经飞过了塔顶了，那儿就在那儿，快看。小慧拽着大蓝的胳膊，将手指向天空，高兴地喊着，姐你快看，就在塔尖上，燕子在这飞呢。陈国清和张西贵跟在小姐儿俩的身后向前走着，陈国清歪着头对张西贵说，师兄，我琢磨着呀，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三舅摘槐花了。张西贵不解地说，为啥呀？陈国清笑着说，嘿，您还没看出来呢，自打刘先生带着两个宝贝女儿一来呀，我三舅那脸上都乐开了花了。哎，师兄您说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什么时候看见过三舅开怀大笑了？哎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，这回王掌柜的心病啊一准得好了。 哎，大蓝小慧慢点跑，那个留神三轮车。 张西贵紧走了两步，向大蓝和小慧追过去了。姐妹俩出去了，书房里安静下来了，王焕章和刘苍岩对面坐着，一边喝茶一边聊了起来。 王焕章接着前面的话茬，伯母真是不容易啊，在规划城那么一待就是几十年呢。刘苍岩说， 是啊，在规划城已经住了60年了，前段时间呢一直念叨着要回河北老家苍岩山 啊。说到这儿，刘苍岩喝了一口茶，眼望着窗外动情地说， 哎，想当年呢，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才14岁，两家都住在苍岩山的山脚下边，就隔着一个村庄。有一回呀，我父亲上山打猎，正好遇见了一条大蟒蛇爬出了洞的，把一个中年书生困在了巨石的上边。我父亲从一棵白檀树的后面纵身这么一跃，靠近了蟒蛇，猛地攥住了蛇头，顺势用力提起了蟒蛇的身子，快走几步把它拖回到了石洞里。那个中年书生呢，就是当地有名的画家，油漆彩画、人物写真最见功底了。官府派他到山上修饰桥楼殿的这个壁画，没想到还没爬到这个桥楼殿呢，就碰上这条大蟒蛇了，把他吓得趴在巨石上浑身打哆嗦呀，就不敢动弹了。我父亲把他从这个巨石上给搀扶下来，他说什么也不敢再往上爬了。我父亲告诉那个画家说呀，说山上蟒蛇从来不伤人，老百姓呢都把这个蟒蛇呀当作山神来供奉着，每逢庙会或者是逢年过节的，山民们都宰杀家禽到山里来喂这个蟒蛇，那些蟒蛇呢也从来不祸害山民家中的鸡呀鸭呀，得专吃山里的黄鼠狼。王焕章打断了刘苍岩的话，挥着拳头说， 吃得好，把黄鼠狼都吃了，我这才解气呢。哎呀，我们家小宝子就是被黄鼠狼吓着的。 刘苍岩从杨康那里已然听了小宝子的消息，怕他伤心呢，就岔开了话题。 哎，那画家呢就跟来我父亲就交了朋友了，每次上苍岩山呢，我父亲都陪护着他，后来呢就把女儿许配给我的父亲了。 王焕章认真地听着说， 好啊，多美妙的一段姻缘呢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刘苍岩对王焕章说起小琴的近况，王焕章决定让小琴的儿子跟着自己学徒。夫人提出让王焕章再纳妾，王焕章会是何态度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3年5亿起稿，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。小说《